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十五集，两人冲过去敲门，门卫看到两个人头发散乱、扮成蛋卷的人，神情还有些惊恐地出现在外面，皱眉道：“ 什么事？”“ 你好，我们是今天来这边演出的川原班的演员，我们想进去一下，可以吗？” 门卫打量了一下，演员是像演员，可是 川原班的人都在这里面啊，没有人出去的，而且这会儿都演完了，你们别说是迟到的。 不是，我们真的是演员。 还是主演，但梦晴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了。 这样吧，你能不能借我们打个电话，我们可以让班主来接。 他们上台演出是不能带手机的，一出后台又被带走了。门卫同意了，帮他们拨了号，川原班的班主还真来接了。班主看到俩人，奇怪的道：“ 你们什么时候跑到外头去了？偷偷谈朋友去了？我正找你们呢，说一起吃宵夜，怎么演完就不见了？算你们回来的及时，宵夜刚刚做好。” 班主，我们…… 黎川刚说到这里，忽然顿住了，想到班主刚才的话，问道：“ 宵夜刚做好，班主，现在几点了？” 班主看了一眼手机， 十点，差几分钟吧。 十点不到。 十点不到。 黎川和梦晴面面相觑，演出结束是九点半，这么说，他们演出结束后迷路半天，演了戏又狂奔回来，才过去了半个小时而已。 哎，鱼子哪儿来的？给我吧。馋了。 班主哪知道他们想什么，这俩人郎才女貌的，班里一直调侃呢，他就怀疑俩人是幽会来着，还装傻看着满头大汗。梦晴正愣着，班主一下把橘子拿了过去，这是个小橘子，他一掰再一挤，一半就进了嘴。梦晴来不及阻止，眼睁睁看着班主吞了下去。俩人小心翼翼地打量班主。 你没事吧？ 没事吧？ 什么事？没事啊。就是感觉这个橘子不是特别新鲜了。 班主道。黎川喃喃道：“ 可能是因为从清明节放到现在吧。” 刚才还热热闹闹的荒地，转眼就剩下蓝河和宋福潭了。宋福潭看蓝河把橘子塞进面具下面的嘴里，他有些好奇这无常的长相，但对方既然宁愿这样麻烦的吃，也不摘下面具，恐怕有难言之痛。他看起来很活泼，难道是死相过于凄惨吗？宋福潭探究地看着他：“ 喂，你为什么不追究那些野鬼骂阎罗？” 蓝河看他一眼，悠悠道：“我是泰山王手下的，阎罗王的事与我何干？”“ 嗯， 嘿，开玩笑，我是觉得没必要了。我知道那部戏，内容其实就是说，有人为了给忠诚申冤，骂了阎罗王，阎罗王还给人还阳了，这没什么嘛。” 宋福堂回味了一下，觉得这个玩笑确实比较幽默，而且都说小鬼难缠，他还挺讲道理。 你说的对。哎，你死了多久啊？ 啊？蓝河一愣，忍笑道：“ 那你看我像死了多久？” 宋福坦想到刚才那两人行得古里，无常也没有意义，这么说至少 有200年了吗？ 差不多吧。 他偷偷脸红，又说了一个谎呀，这可真是装神弄鬼了。小瘸驴昂昂一叫，去顶宋福潭的腰。 宋福坛嫌弃地揪了揪他的耳朵，哎呀，他这是在提醒我们呢，天色不早了，该回魂了，走吧，送你一程。哎呦，别这么看我，我不删你了。都是回城，路应该是相同的。宋福坛这次没有骑纸驴，他只骑了第一次，这回和蓝河一道行在夜色中，手里牵着一瘸一拐的小毛驴，还挺有缘的。蓝河想着问道，哎，对了，之前你的念珠好像还很厉害，那些鬼都碰不了你。串在其中的贝鱼儿看起来更是金光闪闪，念珠里的贝鱼儿聚阳气为用，所谓贝为阳，胸为阴，所以才垂在背后。宋福坛阻拦野鬼时，对方都无法接近他。哦，这是一位高僧留下来的。宋福坛捻了捻念珠，我时常离魂，有他就能守住魂魄，妖邪不侵了。经常离魂吗？哦，有点惨。蓝河心说，难怪这么快又见到他。哎，不过幸好有高人助你啊，我同事告诉我，京城是骗子最密集，但也是高人最多的地方。宋福坛鲜有什么机会和人谈及此，连笔下也难以写到。他嘲道，冤魂也多，世上本已是人鬼各半，在骗子口里，但凡失眠多梦，怎么也百年冤魂缠身起步，鬼俨然是不够用了。蓝河忍不住笑起来，虽然不见下半张脸，但他眼睛弯起来，撑着星光与笑意。宋福坛也嘴角一牵，柔和了交金的气息与冷淡俊美的五官，两人目光相对几秒，都在思考什么，有片刻沉默。姓名是鬼神世界中重要的符号，比活人世界更多了一重特殊的意义，所有生物对待它更为谨慎。蓝河心底有点想问对方的名字，但顾及自己现在是无常，哪有人会愿意把名字告诉鬼差，常人都怕被鬼呼名而死，所以他想了半天，只是道，哎，抢的橘子有点点不新鲜了。宋福坛想知道这个无常的名字，但鬼神不会轻易与人通本名，在有的宗教中，鬼神真名的写法甚至是不传之秘，所以他迟出片刻，也不过附和道，啊，有点，但还算甜。宋家。宋福坛的身体平躺在床，一动不动。宋母揉了揉眉心， 怎么办呀？福坛离魂频率为什么会变高？不会出什么事吧？你看，这怎么又…… 宋齐云安慰妻子，别急，我们打个电话给不动法师。这时已是深夜，铃响了好一阵，那边才接通，却并非不动法师。 宋先生，我是司空，师父已经歇下来，他说如果今晚您打来就告诉您，福坛不会有事。 哦，抱歉啊，打扰了。宋齐云夫妇心想，不愧是不动法师，早就知道他们会打电话，这也让两人安心了一点。 可是司空师父能告诉我们这是为什么吗？他这周已经是第二次离魂了。 司空的声音在手机里都透着温润平静， 只是近来京城不太平罢了，但师父说过，福坛乃病身红莲，虽然体质特殊，容易引来妖邪，但心性如莲，不为所动。又有师父的佛珠护体，妖邪引他离魂，却伤不了他。你们只需要…… 等等，司空师父。 司空正说着，却被宋母急急打断了。 他仔细看了看儿子的脸，又确认了一次，才吓到一般道：“ 福坛还没回魂，但他刚刚在微笑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以前从来没有过呀。” 用脑子想想也知道，魂离体外见到的都是妖魔鬼怪，怎么能笑得出来？而且不是怪笑，不是惨笑，就是平时也很少露出来的愉快微笑。电话那头也沉默了，司空的平静碎了，语气带着困惑的道：“ 师父没说过，也许这次他遇到了什么有趣的鬼吧。” 蓝河和宋福坛一路行至城里，此时已经快要天明，晨星寥落，天际微白，破晓的风寒冷但清新，万物在等待拥抱白昼，天空中的色彩已经逐渐变多，景色愈发鲜活。以前好像从未有这样动人心弦的景色。 天快亮了， 宋福谈道，他忽而有感，万古长风，一朝风月。其实晨曦一直可爱，只是他无心着眼。小瘸驴都急了，刨了好几下蹄子。 急什么？太阳出来，我们还能变成泡沫吗？ 但蓝河白日确实有事，他对宋福谈说：“ 就送到这里了，你快点回去吧。” 宋福坦点头，虽然不至于化成泡沫，但生魂离体太多天便救不回来，而且小瘸驴也算得上阴物，不喜天光，催促地咬他的衣角。蓝河也朝另一个方向退了几步， 再见吧。 不记姓名，不问来时，不论去向，望有缘再见。 再见。 柳纯阳把蓝河找去，帮他和男主角搭戏，这次就把陈星阳约来了。柳纯阳试戏就喜欢在饭店。 这家的小龙虾特别好，肉质特别紧实。 柳纯阳先吮了一下香辣的汤汁，才把鲜红的虾壳掀开，露出饱满透着红色的虾肉，和姜葱辣椒等配料一同焖煮入味后的虾肉。即使只看柳纯阳咀嚼，也能想象其弹牙的质感和香浓的味道。 啊，有点辣，蓝河应该比较能吃辣，但是你们都不能吃。 陈星阳和蓝河两人不知所措，虽然两人也是第一次见面，但柳纯阳的一句话就让他们莫名拉近了关系。当然可能也是因为陈星阳成名多年，本就一直出了名的脾气不错。柳纯阳叫他俩搭戏，就是反派与主角的最后一场对手戏，蓝河饰演的反派就在这儿该领盒饭了。柳纯阳一擦吃得红肿的嘴唇，突然兴奋对蓝河道：“ 对了，等一下你就死一下，让他看看什么叫死得好。” 刘导有歧义。 柳纯阳这才反应过来：“ 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就是蓝河啊，这个练过瑜伽，可以把呼吸调整到基本没有，体温也会降低。这个不但需要技巧，更需要天赋。据说全世界能做到的，这个也不超过五个人。他们这个流派啊，找传人非常苛刻。 不是，我没有。”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